有关悬位的问题谈完了，再然后，比赛就是裁判给冷静坚忍的莫凡出了黄牌。莫凡无奈调整，但裁判觉得这是在调戏，于是第二张黄牌，莫凡被罚出场。有关规则的，穆成，你都给他讲过了吧？叶修问。讲过了，苏沐橙笑道。嗯，那就行。叶修点点头。 也没找莫凡起来表态或是什么，直接结束了这一场。我们看下一场。下一场那就是唐柔一条二的精彩表现了，因为是自己打的比赛，这一次唐柔明显参与的就比较多了。他可不像包子那样搞不清状况，清晰的思路让他在对自己比赛的复盘中吸取到的东西最多。 挑战赛完又是团队赛，每一个战场的对决，每一个选手的表现，包括星星的，也包括百花的，都在被认真的分析研究着。复盘进行了整整一个早上，这已经算是比较快的了。这一次的比赛中，毕竟有几阵可分析的比较少，像叶修打百花新人曾信然的，方睿的两场，莫凡的那一场，相对内容都少很多。 再加上这是星星大胜的场次，胜利那就通常就意味着问题会比较少，虽然对手的错误也可以引以为戒，但毕竟还是要以认清自身存在的问题加以改善为主。就比如说百花曾信然暴露出来的紧张问题，这种东西星星根本没必要强调太多。而第一轮被轮回打爆的比赛，那暴露出来的问题可就太多了。 上周一针对第一轮比赛进行的复盘，星星可是从早一直进行到晚上。早上复盘结束，下午就是照常训练了。职业选手的生活就是这样枯燥的重复，每天都在做的都是大致相同的事情，激情、燃烧，那都要留到周六的那个夜晚去释放。没有比赛的日子里，玩家们所做的也都只能是回味和期待了。 第二轮比赛，星星对百花算是略尽了风头，但客观来说的话，电视直播所选的雷霆客场对虚空的比赛，其实水平也很高。这场比赛，雷霆在个人赛里由代言旗先拔头筹后，叮咣几下就把接下来的两场个人赛和擂台赛输了个干净。1-4落后，吴奇瑟的连续失利，雷霆看起来已在崩溃的边缘。 虚空似乎就要客场抢下一场大场，但是谁也没想到，雷霆竟然在团队赛中绝地大反击，击败了虚空，抢下了团队5分，最终反以6-4胜出。如此戏剧性的过程也算十分对得起直播了。结果，直播解说在解说中三心二意，时不时就把话题扯到星星对百花的比赛去，因此有意见的观众也不是没有的。 赛后的各种评论以星星对百花居多，但是一些专业媒体是需要全面报道整个完整的，像电子竞技周报就没有疏忽对雷霆和虚空这场比赛的报道评论。这场比赛的撰稿记者和特约评论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雷霆这一赛季的变化，他们变得富有自信了。首场拿7分，本场再夺6分。 雷霆目前积分13分，排在积分榜的第7位，开局不错。保持这样稳定性的话，夺得一张季后赛的入场券似乎不成问题。尤其被特意指出的，就是雷霆在团队赛中的表现。雷霆战队以前由战术大师肖时钦当家，本就是在团队赛中更有发挥空间。本赛季肖时钦回归。 面对曾经的成长的起来的，还有新来的队友，没有丝毫声色，迅速就将队伍整合成型。和雷霆打过的鹤舞和虚空一致表示，雷霆的团队战更难应付。当然，也不乏有人称这是因为上赛季的雷霆没有肖时钦，团队水准下降。两相对比，本赛季肖时钦重归后的雷霆团队战实力恢复水准。 这个梗是针对没有肖时钦的上赛季，要是对比以前的雷霆，还不好说。 职业圈总是有这无和止的争论，就是星星在大胜一场之后，也有人结合第一轮的被横扫的表现来看待问题。一局被横扫，一局又大胜，这样跌宕起伏的成绩简直就是状态不稳定的最佳佐证啊。有关这样的争论，正需要第三轮比赛来给个答案。一周过去，联赛第三轮到了，有过前两轮的铺垫，第三轮显得热闹了许多。大落大起的星星这一轮会怎么样？团队似乎更出色的雷霆能继续保持团队战的连胜吗？这两队的关注就是因头两轮延续下来的，但在第三轮比赛中，这两队都注定不会成为主角，因为这一轮终于出现了一场无可争议的巅峰对决。星星雷霆头两轮话题再多，这一轮也夺不走人们对这场比赛的关注。荣耀职业联盟第十赛季第三轮轮回战队主场迎战霸图战队。上赛季的冠军队和亚军队，火星碰地球般的撞击在联赛第三轮就已经出现。有什么比赛能和这一场对决争锋？没有，完全没有。就是职业选手自己，有不少人都盯着这场比赛。他们本就是最热爱荣耀的人群，当然也喜欢看到精彩的对决。第三轮比赛前，微草战队的备战室里，刘小别摆弄着他的手机，结果正被队长王杰西注意到。刘小别的神情一下子就不自然起来，小心翼翼的躲躲藏藏的，想把手机不引人注目的收起来。在做什么？王杰西到底还是问了出来。备战室里一下安静了下来，不少人望向这边。刘小别想做什么，有的人是知道的，这家伙只是想在比赛的间隙里收看一下轮回和霸图的比赛，没人会不好奇那场比赛的对决。但是队长的话，即使好奇，一定也会很好的收敛起自己的心情，他不会在自己也在比赛的情况下分心，当然也不会希望看到微草的队员分心。把手机关掉。王杰西没有多问，只是很寻常的口气说了一句。刘小别垂头丧气地拿出手机关机。王杰西目光又从每一个人身上逐一扫过，被他看到的队员都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 这一场我们的对手是明青，这虽然不是什么强队，但也不允许我们掉以轻心。 是， 所有人应声道。 好，出场。 王杰西一声令下，微草队员走出了备战室。刘小别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终于还是彻底松开了他，专注于比赛。他这样对自己说着，昂首挺胸跟在了队友们的步伐。同时进行的每场比赛似乎都有受到这场巅峰碰撞的影响，甚至在赛前的记者招待会上，都有记者会很跑题地问起对这场比赛的看法。星星的赛前发布会就有记者希望叶修做一个预测，霸图的这些老将那对叶修来说都是十分熟悉的，而轮回呢，一叶知秋的账号，那和叶修之间的牵绊还用多说吗？ 说说吧，就预测一个比分好吗？ 记者死缠着叶修追问道。 10-0， 叶修说。 啊！ 所有记者都惊讶，这么大的分差，是哪队让叶修如此看好呢？ 哪队10，哪队0？ 有人连忙追问着，觉得这里面一定有话题。 随便了， 叶修笑了笑。 随便？ 众人发呆。这是什么情况？ 这怎么能随便呢？ 那个一开始死缠的记者问。 是你说的呀，就预测一个比分就好。 叶修笑。 我。 这记者顿时语塞，眼睁睁地看着星星的选手们离开了发布会。星星这场的对手是昭华战队，两轮下来总算遇到了一个不是太强的对手。结果很快就已经有事多的人在发表言论了， 认为真金需要火来炼，这场比赛不能说明什么，还是需要强队来检验星星的成色。 什么人啊这是？ 周五版的电子竞技周报多有这种预测性的评论，而像这一个就让陈果很不爽了，一边摔着报纸，一边狠狠记住了这位评论员的名字，程建博。 这没什么呀。 叶修看到陈果的不服气后却是笑道， 这至少说明在一部分人心目中，我们已经是强于昭华的战队了，不该和昭华放在一起比较了。 幼稚， 陈果说道。 是的，相当幼稚， 叶修表示认同，而后望向了备战室里的大家。 这周的针对昭华的研究，我想大家应该也已经见识到，昭华即便是在联赛中排名从来不会太靠前的队伍，但也绝不是一支容易对付的队伍，专注于比赛，不要想其他， 叶修说道。第一轮被横扫，星星承受了很多话题，第二轮大胜，星星又承受了很多话题，这样的讨论累积下来，对选手事实上是一种负担，有时候不自由的就会因为言论的影响而产生心态的偏差，尤其对于新人来说，应对这些经验还是十分不足的。 明白。 但是现在每个人都精神抖擞地回应着叶修。联赛第三轮，星星战队客场挑战昭华战队，经过一小时又23分钟的激战，高悬在昭华主场顶棚的电子计分牌，比分定格在了3-7。 对不起。 记者招待会的前夕，备战室里，唐柔向队友们说着。